俄罗斯塔斯社、中国新华社、古巴拉美通讯社、美联社、美国合众国际社、埃及的埃及报、黎明报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在20号到22号期间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政府借国务卿对我国周边国家的访问之机，企图对我国施加威胁和压力时回答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提问的内容。